第35集。我带着这只女鬼回家了，何元道则被白巫山带走了。白巫山悄悄跟我说，他们抓了李天池，到公安局的时候，白沧海来交接任务也在，随口说了句这孩子身上有东西啊，李天池就吓哭了。然后他就招出了很多事，说他们几个奸污了个老师，第二天老师自杀了，说他们的迷奸药是杨老师帮着买的。而这个时候我又正巧正在直播，白沧海瞄了一眼说那女的身上也有东西啊，他们就赶紧来了，现在要带着何元道回去录口供。我悄悄拉了拉何元道，别怕啊，当天的事你不知道，你让小军出来说。 嗯，那天的事我知道。 何元道说他那天原本在地府百无聊赖的干活，结果就有两个鬼差压着一个迷迷糊糊的鬼魂进来了。他一看这不得了啊，这不是他的宝贝弟弟吗？于是他就知道那天何元君被灌了酒，却因为酒精过敏陷入昏厥，魂魄都飘了出来。他气得不行，交代好事情之后就上来了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点点。 还好老师在，我去录口供了，晚上回家给我们做点好吃的。 他说着跟我挥了挥手，我点点头答应了。巫贤禅没来接我，我自己坐车回去了，带着这只没穿衣服的女鬼。你方不方便变件衣服？要不然我怕我老公误会。 你老公？你看我变个啥样的衣服合适呢？哎，你说说，这死了也有死了的好处，这衣服想穿啥就穿啥，这也太快乐了。 这女鬼长得清纯，刚才在杨老师身后还挺楚楚可怜，像那么回事，可惜现在完全不是那个样子，活泼开朗，边走边蹦的。你想穿什么都行，只要不光着身子就行。他打了个响指，换上了一套浅粉色珊瑚绒的睡衣。 哎，还是穿居家服最舒服，我妈也不给烧下来，我之前那个穿好久了，还挺舒服的呢。 我牵着一个穿睡衣的女鬼回家，总比牵着一个光身子的女鬼回家强吧。我琢磨着这也行，就带着他回家了。路过我养猫的车库，他忽然停住了脚步。 啊，我可以带着上去吗？我活着的时候就想养只猫呢，但是一直没有时间。 好啊。我打开了车库门，在里面一只巨大的黑猫正在给别的小猫咪排排坐着训话，悠闲地晃着又粗又长的尾巴。 不许缠着我老婆，除了猫粮不许吃我老婆做的自制猫饭，晚上自己回家选出来一只猫给我学会开猫粮袋子，省得我老婆每天来给你们放饭。饮水机给你们放好了，你们自己选个机灵的学会。散会。 喵喵喵喵喵喵喵，下面的小猫咪喵喵叫着跳开了。我虽然听不懂，但我觉着吧，他们应该是在骂巫贤禅神经病。我没想到巫贤禅会来我的猫咪屋，有点尴尬地对这小女鬼说道：“那个，见笑了啊，你随便选一只吧，都干净呢，我驱过虫呢。” 老婆，你回来啦？你早上怎么没有叫我起来送你去上学啊？我一醒过来，你们都走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哼！ 今天找何元君的老师了解情况了，太早了就没叫你。我挠了挠他的下巴，他一转头就看见了正在精心挑选着小猫咪的女鬼，警惕地问道： 这是你带了个穿着睡衣的女鬼回家？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：你知足吧啊，她原本是个光着的女鬼，我们带她上去吧，她可能需要帮助。我们上了楼，女鬼的怀里抱着一只三花猫，正在她的胸前蹭着跟她撒娇。到了家，巫贤禅重新变回人，坐在沙发上，二郎腿翘得贼高。 坐。 讲讲。 这女鬼倒是看了看， 这有啥好说的，不就是被小崽子们糟蹋了的故事吗？我就是有点生气，那个臭娘们成天狗一样帮着校长压榨我们，校长也是傻逼，叫我去办公室，说很看好我，朝气勃勃，问我想不想在更好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我琢磨着行呗，交高三交高三呗，结果他让我脱衣服，我脱他妈，然后我就走了呀。结果他儿子更他妈烦人，脑瘫东西，真是爹傻傻一窝。 你平时说话也这样吗？我小心地问道。他看了看我，有些奇怪地问道： 什么呀？你说骂人啊？当然不是啊，我平时很温柔的，不然他们怎么敢欺负我？这不是死了吗？我寻思放飞一下自我呢。他儿子叫什么玩意儿来着？李天池是不？给我写情书哎，用英文写，写的驴唇不对马嘴，我简直震惊啊！你哪怕抄歌词，也不能抄出这样的句子吧？更何况我是数学老师啊。 你既然这么不待见他，又怎么会出现在他的生日聚会上呢？ 因为我是一个老师，我没法拒绝一个眼泪汪汪跟我说他妈妈没了，想请我跟他一起过个生日的学生的请求。你明白，老师没有办法拒绝学生，对吗？ 是的，我明白。 我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，甚至给他买了个蛋糕，我想着跟他说清楚，我们之间那样子不合适，而且学生更应该以学习为主。那蛋糕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，我不过是个实习的老师，还有好久才能转正。我去的时候杨老师也在，我一看还有一个女老师就放心了，跟他们唱歌聊天。 他陷入了回忆之中，他以为同性会是保障，没想到同性成了帮凶。他摇了摇头， 可惜我喝了一杯果汁，觉得有点困，就说要先回去了，结果站也站不起来，我身子不能动，话也说不出来，脑子却是清醒的。我听见他跟我说，老师，我成年了，可以做大人做的事儿了。然后就…… 他不再往下说，我却明白后来发生了什么。李天池是天阉之人，硬不起来也无法完成强奸，但他却可以命令他的同伙当着他的面强奸柔弱的、无辜的、满心都是学生的、给他买了蛋糕的女老师，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快感。或许旁边还站着一个冷漠的杨老师，他忽然又开口说道。 后来的时候，我的头被转向一边，我看见杨老师正站在那个角落里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看着这一切。我当时忽然不觉得身上的伤疼了，甚至开始好奇，这人怎么就能冷漠成这样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你们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吗？ 他看向我，露出了一个疑惑的表情。 他当时不救我，我死了以后，他却给我烧了好多钱，又去寺庙求了驱鬼符。当时我是跟他一起去的，那寺庙大师也看见了我，知道这是因果，所以给了他一道没用的符。我真是觉得奇怪，他终日与恶鬼为伍，现在却来怕我这个无辜的人。 巫仙禅随手翻开老黄历，在上面找着这小女鬼的名字，顺手画了两个圈。 所以你留在人间的原因是好奇为什么杨老师会变成这样？ 他撸了两把猫。 倒也不是，我主要是想看看这娘们儿能有什么下场。 因果轮回，报应不爽。你不是自杀吧？ 他猛地拍了下脑门。 哦对，你看我这记性，我第二天准备去报警，路过江边的时候往下看了看，我寻思着从这儿跳下去了也挺痛苦的，窒息而死总比活着要痛苦吧，只要活着我就能撸到猫，只要活着我还能吃好多好吃的，只要活着我总能看见公道和正义，我就准备走了，结果还没转身就被人推了一把掉下去了。 他说着身上开始滴滴答答往下淌水，显然是想起了自己的死因。 身他妈地狱空荡荡，恶鬼在人间。我暗自下定决心，就算是以跟巫仙禅那个石子为代价，也要帮这个小女鬼找到真凶。嗯。